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虽然咧就即系风咧就走咗啦，就早两日打风系咯，咁啊，但系咧啲即系渔风啊，或者系天气上啊，你会即系感觉到咧出边咧都几大风一下噶，咁所以咧又或者可能系都系开始又冻啊凉凉地咁嘅情况啦，咁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好好保护自己啊！大风啊，吹埋嚟咧都系几劲下，系凉下嘅，咁所以咧带翻件秋褛啦吓。天文台一路咧都仲系挂咗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星期四嘅清晨五点两个字。气温25度，今日最高大概28度啊。童年时，张国荣。 童年时，我与你家乡就相见天未亮，你与我永远心意也一样。何时能再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我这里每晚每朝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你要我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上一堂。想要盼月亮，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每次我看见星星也会对你上一堂。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向。 今朝听呢个童年时嘅版本系张国荣，咁啊原唱咧我哋听嘅咧就系夏韶星啊。今日系十月嘅中间，10月15号，农历咧系8月29日，星期四嘅清晨接近5:14啊。听翻夏韶星《新交叉点》。

写词嘅同样都系郑国光，不过新啊嘛，佢加少少嘢咁样咧，又重新演绎咁。系郑国光真系都唔知几多首作品，第二睇翻下一啲资料嘅计算先。咁佢嘅作品咧系多到不得了，啲文采亦都非常之好啦。咁歌词咧系简单到肉，好浅浅嘅又有，深奥啲意料思考嘅亦都有。咁佢本身系一位老师啊嘛，吓，即系以前传统啲嘅老师，作育英才，喺门下都有好多嘅学生。咁啱，以下拣呢首咧，都系出自郑国光嘅手笔。佢曾经咧喺流行榜上咧好耐嘅歌曲啦。无奈，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无恙往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谁又会舍得你？ 徐小凤的《无奈》这首歌是81年的年份，在我们讲的印象非常深刻，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一定会想起我当年的一些往事，人生的第一次是面对这个情关的时候，那种难过的心情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唱中了自己一些心事的，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每每个画面就会出翻嚟，不过有时候睇翻下当年系即系一个伤心，但系日后其实喺你咁多年之后咧，喺年年嘅一啲嘅岁月里边，或者你遇到什么事情嘅时候，都系你人生嘅一啲嘅累积嘅一啲嘅经验啊，同埋咧即系人生嘅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系喺你嘅人生里边不可缺少嘅嘢，唔会一定系即系完全系完美开心，一定有啲嘅缺陷。 其实咁样咧，先至系丰富咗你自己嘅人生。又系嘅，有啲时候听一啲唔开心嘅嘢，一啲好似系要忍受好多无奈、好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咧，呢啲歌咧系越系更加好听。改自梁山伯与祝英台嘅一首名作啊！ 原曲是实在太好听了，配上一些靓的歌词更加是相得益彰。咁啱今朝揀嚟四隻歌呢都是郑国江所写的词。呢首啦刚刚的恨绵绵就是改编自梁山伯与祝英台，一首呢就是中国好著名的一个或者是一些传说的故事，讲述即是两个的一些爱情故事，但是都不能够有一个好好的结局，最终是无法结下这个姻缘的一个爱情悲剧。咁写曲呢就何占豪同埋陈刚先生，当年呢就喺1959年5月27号嘅时候呢喺上海嘅一间大戏院嗰度呢係首次公演嘅。现时温度25度，今日最高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係挂起咗㗎啦。一时间係5点半嘅新闻报道。 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警告国际金融机构切勿同被指打压香港民主而被制裁的人进行业务往来，否则这些金融机构亦可能面对制裁。美国财政部在8月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香港和内地官员以及前官员。根据国务院星期三向国会呈交的报告，被制裁人士少了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又说会在60日内披露和被制裁人士有重要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名单。报告提到国务院留意香港近期事态发展，包括有反对派议员被捕、修改教科书以消除公民抗命和三权分立的讲法，警方拘捕几百名抗议押后立法会选举的和平示威者，特区政府拒绝向被视为批评人士的外国人发放签证等。这些行动表明北京正积极寻求破坏香港的自治，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列明的义务。消息指，政府计划在短期内向立法会提出修例，争取出年立法会选举在内地设立票站，让居住在内地的合资格香港选民投票。据了解，政府计划短期内提交立法会审议，争取在出年立法会选举落实。根据现时法例，申请选民资格必须是通常在香港居住，并呈报是香港唯一或主要居所地址。消息说当局无意更改有关定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认为政府的建议值得考虑，但需要研究执法技术问题。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质疑当局无法处理在内地发生的选举舞弊。12名涉嫌非法入境内地的港人在深圳被扣留1个多月。早前有传媒翻查航空纪录，政府飞行服务队的定翼机在12名港人出船当日曾经在相关水域上空盘旋。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重申警方无参与行动，形容12名港人为罪犯，自行决定潜逃。他又点名批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早前的言论含血喷人。黄之锋在社交网站回应说，政府至今仍然拒绝回应警方和飞行服务队是否曾经监视12人离开香港水域，认为邓炳强只是转移话题。黄之锋又说，早前获得的飞行服务队内部文件已经证据确凿说明行政已经证据确凿说明飞行服务队在8月23号的定翼机监视行动是由警方主导的行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514点，跌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8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5，人民币6.717，英镑兑美元1.302，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89美元，卖出1901.64美元。

风里都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更高。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笨，没有风空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独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笨，没有风空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 郑伊健的《风云》的嘛，一套电影《风云雄霸天下》是98年的时候的作品，就根据香港漫画家马荣成所绘制的漫画《风云》为基础而改编拍了部电影的。哇，即系漫画嗰时就好多人追睇啦，而电影亦都更加系好多人去追看。两个男主角都是型的吓，咁啊而刘伟强喺执导啦，郭富城和郑伊健就是领衔主演，烈风一角就是郑伊健所饰演。而郑伊健一些受欢迎的电影，一些系列还有古惑仔的系列，他都是一种天生的型，加上他有时长头发，即是长头发是较为靓啲型仔啲啊。早晨啦，可能你啱啱起身系嘛？而家时间接近5:43啊！林子祥在水中央， 清静的山倒映照淡露湖上，河水色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相，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应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应共他一对一双。 闪闪金光远飞若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幽处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远飞若淡淡湖上，风吹过水乡，斜阳幽处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邓丽君当年是即系灌录一张唱片咧，就好有意思，攞咗以前嗰啲诗词嘅嚟到谱上啲新曲，成为一只咧系即系几有分量、好有特色嘅一张唱片。呢一首就系来自李煜《虞美人》嘅《几多愁》。早晨啊，接近五点踏十嘅时间，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而家温度25度啊。祝福华儿莫厌烦又可以是歌名，另一个歌名大家会更加记得纷飞燕陈浩德舒雅颂。 辉啊，我想约你呢。 约我？好啊好啊，我们可以去呢。 不用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想约你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的15分钟的约会网站一起看书啊。入面的文章种类应有尽有，还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最适合用来展开阅读约会啦。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8度。 明明还是分开，怎么会情动？ 今日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啊！ 有几日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却无用。 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又寒，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自季候风是场空，加上没死的心痛。沉迷怀念，放开，不跟你愚弄。怎么今天又在内心一再汹涌？言言来去，匆匆。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怒，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酷，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王菲的季候风，强烈季候风信号是挂起了，昨天都有的了，这两天都大风啊。现在温度25度，今天温度最高去到28度啊。早晨就快到6点钟了。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朝头早起身啦，赶住翻工啊，翻学啊，之前咧执呢样执嗰样啊，做呢样做嗰样，咁啊都系争取时间咧，就系要准备出门口嘅同时咧，耳仔又可以听住清晨爽利节目。早晨啊，都要着多件衫啊，尤其是小朋友仔翻学啊，呢啲都不可少啊。呢两日都大风咗，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仍然系挂起噶。今日咧有一股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此外，位于菲律宾中部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噶。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10月25日是今日的新历日子，农历是8月29日星期四。而家时间接近6:12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月中啦，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这个健健康康在清晨的环节，来到星期四的时候呢，就是在营养角度去照顾大家的健康。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也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Sylvia， 早晨。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那我们上个星期呢就讲开呢这个甜嘢，是吧？ 是、啊。 就住消委会呢就做了一个报告啦，就是检测那些甜味剂。嗯。从而都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吃甜嘢真的没益的。 是、啊。 到底它那个甜味剂 check 出去，就市面上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一些产品啦，我们所含的个甜味剂的量是怎样呢？对我们人体喝了的益处或者害处有多少呢？同埋从而讲回，因为提到代糖，很多人都说喂，代糖呢是不是还衰过真糖啊？听讲话咁吓， 系 咁系咪不如饮真糖好过咯？咁样有啲人咁谂法 啊，系有少少似我哋讲牛油同植物牛油啊。 系， 因为好多先人嗰阵时讲油咧，就哦植物牛油唔好啊，有反式脂肪啊，不如食翻牛油算啦咁。咁甜饮品都系。 因为当初呢啲咁样嘅产品制造出嚟呢个原意呢都系搵啲代替品， 嗯， 等啲人唔好饮咁多甜啊，或者可能摄取咁多糖，咁所以当初就系有啲咁嘅原意，所以就系制造咗呢啲所谓嘅甜味剂出嚟，等可以啲人所谓食得健康啲啦。咁，嗯，甚至乎有啲人就讲紧话，诶，我细个好容易听到就话，诶，呢啲汽水健康嘅，甚至乎可能系减肥汽水啊咁，嗯，样啦。咁所以当我哋嗰一个年代去拣呢啲食物嘅时候，就觉得可能一心一意觉得佢健康啦。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啲传闻都系话，诶，唔系代糖有害，咁， 嗯， 甚至乎仲衰过真嘅糖，咁不如我哋食翻真嘅糖算啦，咁样。咁，嗯，所以好多时候会遇到我哋啲 client 咧都会咁样问我哋嘅。咁所以咧今次藉住呢个报告咧，都想讨论下究竟糖好啲啊，定系代糖好啲啊，定系其实两者都有佢弊病啊咁样嘅。 嗯，咁啊上个星期咧就林思维都解释咗代糖咧有分开甜味剂同埋糖醇， 嗯， 而甜味剂有分开天然啦同埋人工合成啊咁样啦， 嗯， 即系听就听晒啲理论啦，又再听下摆喺我哋现实生活里边一啲嘅例子咁样吓。 系啊系啊，其实咧我谂好多大型嘅报告都做咗好多研究嘅，离， 嗯， 不开咧就系话，当然好多人都知道糖唔好噶啦，因为其实都唔使再讲到好多，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饮得太多甜嘢就会烂牙啊，会肥啊，会有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脂肪肝啊，咁呢啲全部都知噶啦。OK， 咁咧近年咧就话代糖原来都系会增加患一啲疾病嘅机会咁，咁， 嗯， 当然我哋营养师嘅角度去睇，当然要睇啲数据啦。咁如果根据翻消费者委员会嘅里边嘅内文去曲咗一个报告咧，就系话2019年嘅时候咧，世界卫生组织里边嘅其中一个机构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咧，喺佢统筹之下咧，就同一啲大众去做咗一啲研究啦。咁， 嗯， 参加者咧大概有40多万人嘅。咁但系你要提一提咧，呢，這个研究咧就系当中系喺欧洲里边举行嘅，咁， 嗯嗯， 就包括其他嘅欧洲国家咁样啦。咁佢个报告就整咗出嚟咧，就话有个好简单，因为当然嗰个报告好长啦。咁佢但个结局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原来一个人如果每一日饮两杯以上嘅有甜味剂嘅饮品，比起一个月先饮一次甜味剂嘅饮品咧， 嗯， 其实佢个死亡率咧系会增加26% 嘅。 我知啊，知应该系增加，因为日日饮啊嘛， 系，嗯，啊， 同一个每一个月饮一次嘅， 啊， 一定有分别。不过原来就高26%， 系啊，26%。咁同埋呢个报告好得意，佢都有睇下有啲人饮真嘅甜饮品，究竟个死亡率有冇分别啦？咁呢个欧洲嘅大型报告咧，就研究咗咧，就话如果你每一日饮超过两杯嘅真嘅甜饮品， 嗯， 比起你一个月饮少过一杯真嘅甜飲品嘅人咧，其實個死亡率咧增加8% 嘅啫， 都係增加啦。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報告真係好易聽，因為頭先好混亂啦啲數字。咁其實呢個歐洲嘅一個報告咧就話，原來代糖咧增加死亡率咧係高過飲真嘅甜嘢嘅。 嗯， 係啦，咁所以啲人就 咁，所以就怪之後啲人都話，喂，即係原來好差，唔好飲啦。 係啊， 係 啊，咁啊代糖最衰嘅咁啊， 係咯。 咁同埋另外呢個報都有提過咧，就話原來甜飲品即係飲得太多嘅時候咧，最主要引起嘅病咧就係啲心血管嘅疾病。咁， 嗯， 我哋叫循環性系統嘅疾病，譬如心臟病啊、心血管嘅栓塞啊，甚至乎缺血性中風啊，咁呢啲都會有機會令到嗰，那個即係飲得太多代糖飲品咧，会增加呢啲心血管疾病嘅机会。咁但系当你睇落去嘅时候咧，佢哋解释唔到点解嘅，未知道点解代糖或者甜味剂系会有呢个咁样嘅效果啦。咁同埋系唔系每一只嘅甜味剂都有增加心脏病啊或者增加死亡率嘅效果咧？暂时都未睇到咁深入，因为呢个市面上太多唔同嘅甜味剂啦。 系， 咁所以佢哋就未清楚边一只特別嘅甜味劑咧，係會令到個即係死亡率會特別高啊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個報告啦。咁另外呢個歐洲嘅嗰個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嘅報告咧，都提過好得意，傳聞就話甜味劑會同癌症有關啦，咁傳聞都話同腸道疾病有關啦，但係咧呢個咁樣嘅報告反而又揾唔到，就話咧甜味劑飲品咧對癌症嘅死亡率冇關，甚至乎因為腸道疾病嘅死亡率咧亦都冇關係嘅。 嚇，咁即係定唔係咧？ 係啦，好爭議性啦。咁當然呢個報告都，因为消费者委员会就提过呢个报告啦，咁当然呢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嘅报告啦，咁，我就去睇过另外一个报告咧，就喺美国做嘅。咁，呢个另外一个咧就系美国人嘅2019年有个心脏嘅杂志叫 Circulation 嘅期刊喺上年4月去刊登嘅一个报告咧，佢哋都系睇翻一堆人都去到30多万人以上啦，就话咦究竟饮代糖饮品即系甜味剂嘅饮品同你饮真嘅甜嘅饮品有冇好大分别啦？ 咦，咁佢哋嘅题目系一样， 系啊，题目系一样， 结果啊？ 系啦，咁当然头先第一个讲就系欧洲人啦，咁呢个就系美国人啦。咁，原来咧发现咧都同死亡率有关嘅。咁佢呢个报告咧就讲紧话，如果你每一日 即係美國人啊，飲超過兩份嘅甜味劑飲品嘅話，比起一啲一個月先飲一次嘅人咧，個心臟病死亡率咧係增加10% 嘅。 咦，低過歐洲喎、 啊？係啊，低過歐洲喎、啊。咁另外咧，佢就有提過咧，就話除咗因為心臟病而增加死亡率之外咧，嗰、那個總死亡率咧，因為飲超過兩杯甜味劑飲品嗰個增加嘅水平咧，大概增加15%。 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比起歐洲呢個報告係低少少嘅。咁、另外就話，雖然佢飲得太多甜味劑飲品同一個癌症嘅機會率有關，但係就未證實係好全。全面系咪同嗰个癌症几率系会增加到咯？咁佢有冇一个好大嘅几率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个报告有度好咧，就又做埋另外一个方面，就研究紧究竟饮真嘅甜饮品，增加死亡率系咪差唔多咧？ 系啦， 咁呢个 知道啦，到底代糖好定 系即系 真 糖 好 啦 ？OK， 呢个报告咧相对都有提过咧，就话如果你超过饮两份嘅。真嘅甜飲品，兩份嘅意思係每一份250毫升，即係兩份即係兩杯到咧。原來咧，如果對女士嚟講咧，佢會增加死亡率咧達63% 嘅。 哇，係 啊， 高喎、 啊。係，所以你頭先講話假嘅甜飲品，即係講代糖嘅甜飲品，增加大概10-15% 啦。但真嘅甜飲品咧，喺呢個報告裏邊咧，係會增加。如果女士嚟講咧，係會增加63%。 咁又話真糖好，係點？ 咁你我講埋啲數據先啦。咁對男士嚟講咧，都會增加29% 嘅死亡率。29咁如果你再喺收音機旁邊嘅人，如果你聽到你，如果你係一個每一日都係飲兩杯汽水嘅人咧，其實無論你飲代糖飲品或者真嘅甜飲品咧，你個死亡率都係會增加嘅。咁喺呢個美國嘅報告就話，即係真糖就仲衰啲，就係咁樣啦。咁另外佢哋亦都有講過咧，話真糖嘅飲品咧，如果你每一日飲超過兩份嘅話咧，同女士患乳癌。同埋同普通人患即係全部人患腸癌嘅機會咧，係亦都會增加嘅。 哦，咁點咧？歐洲有歐洲講法，係 啦， 美國有美國嘅報告， 係啦。咁總括嚟講咧，歐洲就話代糖差啲嘅，咁美國呢個報告咧就話代糖冇咁差，真糖最差。咁甚至乎咧，佢哋有講過話，如果咧用一份嘅代糖飲品去代替甜飲品咧，個死亡率咧係會減低5% 嘅。 係嗱，呢啲又話揸住數據，佢都研究曬。係 啦， 咁我哋作為消費者啦嚇，我哋想健康嘅，咁點咧？ 係啦，咁所以呢個都好爭議性。你問我係咪一個好正確嘅答案，答到你代糖衰啲啊，定真糖衰啲啊？咁或者可能邊樣好啲咧？我咁講正面啲去睇。其实总括来讲呢，添加了糖的饮品和添加了甜味剂的饮品呢，对健康呢都不是很大益处。 即是总之呢，其实呢最好就不要饮。 是啦，当然同埋适量地饮，即意思是每一样东西是特别好的。即是好像刚才我讲的牛油和植物牛油一样。牛油有佢嘅好處，植物牛油有啲好處。即係我哋話成日都話 story have two sides， 即係其實一樣嘢一定有兩方面去睇。咁所以我只可以講話，其實歐樂甜飲品同代糖飲品之外咧，都仲有啲健康啲嘅飲品嘅。 所以咧，就如果你睇曬所有嘅報告咧，梗係知道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優點同缺點嘅。咁係咪叫你完全唔掂咧？咁其實又冇可能嘅。你都知道自己唔會做得到。係。咁都係嗰句咧，就係我哋凡事唔好咁過分咯，係嘛？ 同埋另外 即係 成權啦，咁當然點解消費者會要做呢啲報告呢，就起碼你知道你飲緊個支嘢裏邊有幾多真嘅糖喺裏邊啊，甚至乎有幾多代糖喺裏邊啊，咁呢個都係一啲教育上嘅資訊啦。 咁所以我諗其實俾翻啲中意飲甜嘢嘅人一個反思， 係 你問下自己係咪好狂咧飲呢樣嘢？ 係啦，咁所以小朋友特別要留意啦。咁另外當然青少年啊，或者甚至乎家長都要特別留意啦。咁另外咧，除咗頭先講話飲甜飲品同埋一啲甜味劑嘅飲品會有機會增加一啲即係死亡率之外咧，近年嚟都有講話，唔係喎，啲人話飲太多代糖飲品，即係仲更加令到你想食甜嘢喎。 嗱，因為嗱，即係成日都話唔開心，食啲甜嘢會令你開心，咁其實有道理啱嘅喎。咁你開心，你食多啲甜嘢又令到你開心同埋興奮，會唔會？ 係啊，會啊，因為 咧，所以你會再有食慾。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話講傳統咧，你中意食甜嘢嘅人咧，你會越想食甜嘢嘅。咁因為個身體會覺得食完甜嘢之後有開心嘅反應啦。咁當然你原本去用甜味劑嘅食物啦，或者代糖嘅食物咧，原意係令到食少啲噶嘛。但原來近年嚟咧，即係亦都有啲少量嘅研究咧，就話其實如果 你食甜味劑嘅食物咧，佢會增加腦部開心嘅反應， 係 咁仲更加令到你想食甜嘢。 如果係咁，係咪又係應該唔好食咁多？ 咁睇翻啲報告啦，其實唔係好多大型人類研究講緊呢樣嘢，好多時候係啲老鼠嘅研究。 老鼠 係啦，咁有部分嘅老鼠研究咧，就話如果一啲老鼠仔食得太多甜味劑咧，佢會令到佢更加想食甜嘢嘅。咁人類研究係咪完全即係落咗一個好大嘅定論咧？ 係 就未知嘅，咁所以就唔可以完全賴曬你飲甜味劑嘅飲品令到你中意食甜嘢，可能本身個人都中意食甜嘢，所以就有機會係咁啦。咁同埋好多時候咧，啲人揀所謂嘅代糖食物咧，佢哋唔記得咗去控制其他飲食嘅要素，即係譬如可能好經典嘅例子啦，就好多時候啲糖尿病人嚟見營養師啦，咁第一樣嘢就坐低就話：營養師，我已經冇飲汽水㗎啦。但係咧佢就走去飲所謂嘅減肥汽水啦，咁啊覺得自己好乖嘅喎。但係當你去問佢食嘢嘅時候，哦係啦，我每一餐都食兩碗飯㗎，咁甚至乎我晏晝走去食個焗豬扒飯啊，甚至話我已經唔飲汽水，飲代糖汽水，但係佢可能一日飲兩杯茶餐廳。冻柠茶 系 咁啊，以为自己改咗一个唔饮汽水嘅习惯，或者用咗代糖汽水去代替真汽水嘅习惯，但其实佢其他健康方面嘅饮食习惯都冇改 过。因为头先你个例子其中一个系两碗饭啊嘛， 系啊， 饭嗰度都系有糖 啊 嘛，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啲人以为唔饮汽水改咗做饮代糖汽水，其实已经好叻噶啦嘛。咁点解我减唔到肥嘅？系因为佢其他地方都冇改到，咁所以都唔好净系去依赖改饮代糖汽水嗰个饮食改变去话咗自己听系一个健康饮食。咁好多人误会咗呢样嘢。咁另外就系近年嚟都有讲过咧，就话其实甜味剂咧可能会有机会影响我哋肠脏里边嘅好嘅细菌嘅数量。咁亦都近期都听好多咧，就话肠里边嘅细菌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健康好紧。即是听过应该近两个月新冠肺炎呢，啲人都讲话肠里面嘅细菌对新冠肺炎嗰个治疗好有效啊，咁样。咁当然所以我哋肠胃里面嘅细菌呢都係好紧要嘅。咁佢就话咁甜味剂会影响佢，甚至乎因为影响肠里面嘅细菌而增加患糖尿病嘅机会啊。咁呢啲就係好争议性嘅一啲报告啦。咁但係呢係咪真係好 100% 话真係会影响呢都未知。咁同埋系咪每一种嘅代糖都會影響腸胃裏面的細菌呢？亦都唔係嘅。咁所以都要睇下邊一種嘅代糖會影響。咁近年嚟啲研究呢都有少量研究係 pinpoint 咗呢，譬如糖精啦，三六半乳蔗糖啦，甚至乎我哋近年經常聲稱話天然嘅甜菊糖呢，都有機會影響腸裏面嘅好細菌嘅數量。咁所以都要特別小心。 咁呢兩集啦，上個星期同埋今日呢都係分析咗好多啲糖佢嘅份量啊，我哋即系唔可以过界线啊，同埋或者有两种嘅报告，咁我哋好似都仲系好多问号，咁到底点咧？就头先我哋就话最好就唔好饮啦，不过就冇可能嘅。咁然之后喺下一个星期咧，就会再详细解释翻就系消委会嗰个报告一啲嘅重点嘅内容系嘛？ 系啦， 我哋再认识多啲，咁你就可以自己做一啲嘅选择啦。 系咁，当然即系你哋未听我哋讲之前，你可以走去买一本消费者委员会嘅即系选择员可以睇下啦。咁但系下个礼拜咧，我会讲嗰个报告嘅重点。咁甚至乎咧，原来有啲饮品里边嘅啲糖分咧，真系好高好高，咁所以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咁样嘅产品嘅摄取量咁样。 嗱，咁总之呢两个星期咧，我哋嘅题目咧就话甜味剂同糖啊，对健康嘅风险系有几多咧？咁大家如果上网重温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呢一个题目写咗喺度嘅。咁你一见到嘅时候好清楚咧，你又揿入去咧，就可以重温噶啦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咁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四再见你，拜、 okay, 拜。 Bye bye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